极限，它终于飞回我手里。 稻香来自周杰伦，这首歌曲的曲风既嘻哈又民谣，歌词也充满了人生哲理，还出现曲曲叫声的歌曲，在当时一亮相就赢得了歌迷的叫好声。热爱的第六感继续请你来听萧亚轩《错的人》。 心都不能给，这才

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，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，怎么会不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下来陪你，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下来陪你，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怎么会不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事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，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想走被收录在周华健1994年滚石唱片发布的专辑《风雨无阻》当中，也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。而继续舒雅的第六感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是孙俪主演的电视剧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当中的主题曲，并且是由孙俪亲自演唱的歌曲《爱如空气》。